大家好，歡迎嚟到新嘅一集嘅線上談。今日請到嘅嘉賓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啊，施麗珊。多謝施麗珊嚟。咁咧就大家都會知道啦，施麗珊或者即係社區組織協會咧，都係做好多啲基層啊民生嘅一啲嘅工作。咁今日主要其實都係想傾下啲基層民生嘅問題啦，以至於涉及到其實都係啲社會嘅資源點用啊、政策啊，以至於政府制定政策啊、管治啊等等，甚至即係一啲嘅政治問題。咁第一個想問嘅先就係最近其實就同民生無關嘅，但係講到話國安法咁一週年，咁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到國安法嘅時候咧，又拉到即係都相當民生嘅，提到就係話香港嘅一啲嘅住屋問題啊、劏房問題啊，真係好唔掂嚇，甚至講到話2049你一定要搞掂佢。即係一種咁樣嘅類似一種政治嘅一種指令咁樣去要求或者希望香港快啲搞好呢啲咁樣嘅咁基本嘅一啲民生問題。你自己即係長期從事工作，譬如話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政治指令，即係差唔多你做唔掂咧，就人頭落地啦。會唔會有用咧？其實？ 我唔知道有冇用啊，咁但係我覺得就其實無論邊一個提出呢個民生問題關注嘅咧，咁我哋都歡迎嘅，即係大家即係唔同嘅人講佢哋關注，其實都係好嘅。咁佢中央講咁係咪會搞到特區有人頭落地唔知啦嚇。咁但係我諗佢的確特區政府喺過去咁多年啦，其實喺嗰個房屋嘅嗰個政策上面係真係好多問題嘅。咁亦都真係咧，係做唔到一個即係好多嘅一啲，唔好講話基層，其實香港人都好慘。即係香港住嘅地方又細，啲樓又貴，咁買嘅嗰個買嘅貴，租嘅租好貴。咁其實因為係的確有啲政策上嘅問題嘅。咁第一就係我哋喺土地發展嗰方面係做得唔積極嘅，尤其是有幾年係即係有一段長時間係停滯咗添，咁所以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咧，嗰個土地供應咧係一直追唔到嘅嚇。咁啊，再唔好講話，即係有好多社會唔同嘅意見啊、爭拗啊，大家都喺度傾嘅都傾唔掂啦嚇。咁個推進好慢啊。咁政府亦都係高地價政策啦。咁地產商都鬧佢話你抬到我價，因為所有人都鬧佢。咁但係我覺得政府係有個責任嘅，你係真係要去搞好嗰個政策啊、土地啊個咁樣嘅。咁另一個咧就其實成個嗰個租金啊嗰、那個樓價嘅控制都係有問題嘅，咁當土地供應唔夠嘅時候，樓價就會高啦嚇。咁另一個租金亦都會高啦。咁但係我哋冇平衡嘅政策啊個問題，即係當然佢做生意佢有佢自由啦。咁但係個問題，我哋比如空置，如果佢囤地囤呢、這個咩嘅時候，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唔公平噶嘛。咁你有冇啲嘅政策係冇啦？我哋冇空置税啦。當佢即係業主佢供應唔夠嘅時候，佢可以即係隨時加你租嘅時候，我哋冇一個租金管制，佢亦都可以咧一個唔該就叫你走啦，咁亦都冇任何嘅一啲嘅保障，因為我哋98年取消咗個租金管制，2004年取消咗租住權嘅管制，所以其實當通脹一上，而我哋嘅土地供應同時唔夠嘅時候咧，係飛升嘅，樓價兼加租金飛升嘅。咁其實根本就中產同埋基層都係慘，就算有啲真係小生意嗰啲都慘，因為其實佢要租地方嘅時候，有啲酒樓執笠咧，我哋記得嗰年，佢唔係因為其他嘢，因為個租金太貴，佢頂唔順，咁佢咪執咯，佢又可能個情況。咁你唔好講話劏房、農屋，我哋而家講緊農屋咧，平均咧都2000蚊一張床位，講緊15尺就係同呢張台差唔多大嘅啫。咁都會做啲，都會有市有價，點解呢？就因為其實政府嘅政策係失當咯，即係佢哋冇做得好咯。咁而喺嗰個成個過程之中，政府係好慢，即係我哋推咗好多年，咁卒之佢先至有少少嘅出嚟。咁依家就叫做開始訂立嗰個租金管制，同埋就開咗一個社會房屋啦。咁但係其實土地供應嗰方面，政府就話我揾夠幾多10萬啦。我哋大家都望你係咪真㗎？咁依家過幾年又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又揾唔夠。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比如民間都講嘅一啲其他嘅一啲無論係市區地又好，中地又好， 咁即係或者甚至填海啊，點填啊？咁呢啲其實政府好似都未好攞到一啲好實在嘅方案，同埋大家都好說服到點樣聚合咗民間多啲嘅即係睇法，同埋點樣令到大家都睇到，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做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會係嚇。 嗱，首先你就講好多即係啲政府嘅一啲政策嘅嘢啦。政府不斷的講法就是話佢做唔到嘢咧，因為政治，因為議會裏面，因為一些所謂即係所謂反對派啊咁樣。其實你留即係睇咗咁耐唔同嘅政府、唔同嘅特首啊咁樣。其實即係所謂一啲因為議會裏面，因為一啲反對派，令到即係政府做唔到。譬如話，首先你提到好多嘅嘢，嗰、那個有幾大關係嘅啫。 我唔会话完全冇关系，但我又唔觉得系完全有关系，因为我谂当然佢要做咨询嘅时候，真系有人反对佢，咁佢都唔可以完全唔听人意见啦。即系正如区议会啊，咁有啲佢有啲意见啊，各样嘢。咁但系我谂政府自己都要搜集多啲资料，同埋去做多啲民调，因为其实可能比如其实依家都系噶，我哋佢哋发展地又好，发展社区房屋又好。有啲地區人士佢哋會反對嘅，咁因為佢企喺佢自己利益嘛，我呢度我唔想再起多層樓啦，咁都會有噶嘛，或者係呢度環保問題啊嗰樣嘢，咁但係我覺得政府自己要擺個理由出嚟，同埋搜集多啲嘅資料，去睇到其實係咩嘅情況，同埋都俾人睇到其實未來香港嘅發展藍圖係點樣，咁如果正確嘅咪去咯。是不是啊？因为有啲民生嘅问题，其实如果你真係揾到你说服到嘅，其实你实有啲人反对唔出奇嘅，咩嘢都有人反对，但个问题係点样反对法，而你有冇征询佢同佢傾过。但我就发觉可能政府以往呢係真係有啲亲疏有别嘅，即係可能民主派佢就冇傾咁多，可能佢熟悉嘅建制派佢就会傾多啲，因为佢信任佢。咁我觉得呢个其实係要改嘅。我覺得其實無論咩意見嘅人幾反對你都好，其實大家咪坐低傾佢咯，唔掂傾到掂為止嘅啫嘛。起碼你就算有啲唔，即係好似我哋啲居民，可能佢好需要屋，嗱你唔即刻俾佢，其實啲官員肯同佢傾，佢講翻個情況，咁啲居民都會哦，我明啦，都明啲啦。即係起碼雖然我都係覺得喂你其實都可以再做快啲，但係起碼佢覺得你尊重佢，同埋真係聽咗意見，大家有傾過，你先再去行，亦都明白你有咩難處。你的難處真定假？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嘅。我覺得現有政府係需要去培養呢個咁嘅開放討論啊，嗰樣嘢。咁當然另一方面就係討論人士係咪理性啦。我都同意嘅。即係如果你即係大家動刀動槍，大家又要暴力嘅或者乜嘢，我明嘅。即係咁冇得傾噶啦，即係現場。所以我覺得雙方都係要去討論，即係政府要開放，要肯接納意見。討論的人士亦都要明白理性。咁如果我哋發覺佢，其實我哋都係㗎。我哋成日通常提意見，政府可能十樣得一樣做啊。咁我哋咪再諗過另一個方法咯。點樣去說服佢咧？俾我哋聽咗政府意見，發覺原來佢咁樣諗嘢㗎。咁我哋翻去再諗下，其實有啲咩可以令到佢明白，或者我哋透過可能我哋見啲議員啦，甚至我哋去聯合國去講，喂，香港政府咁樣喎，咁樣諗嘢嘅喎，咁樣做嘢嘅，咁咪去投訴咯。咁都係大家透過唔同嘅討論途徑去傾嘅。咁當然都有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政府係聽邊個多啲咧？佢聽財團多啲啊，聽基層多啲啊？ 咩分別咧？其實 呢幾屆政府聽意見啊！嗱，我哋其實應該咁講咧，董生嗰個年代都係有機會見到佢嘅，係啦。咁曾蔭權嗰個年代真係比較少嘅，係啦。咁但係我哋都試過請願接住佢嘅，係啊。咁另外就梁生啊，同埋林鄭咧，其實都有機會試過傾過偈嘅。不過問題第一唔會成日有機會見啦嚇。咁第二就係佢有冇個指令啲局長啊、處長啊要主動啊。咁其實呢兩屆係佢哋有個指令嘅，佢哋要主動嘅。咁但係都唔等於個個都會見嘅。第二都見咗，亦都唔等於會聽意見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但係唔多咯。我覺得唔夠啊。其實你真係要去接觸多啲人民，即係好似抗疫啫嘛。你即係淨係一個食飯問題。 而家都唔落區啦。 佢咪叫人哋日頭，即係日頭唔好，即係日頭即係唔俾人堂食嘅，因為日頭咁咪搞到足鳩家啲人食飯。咁佢哋都話我唔知，原來咁多人要走街食飯。 咁呢個咪就係佢唔了解民生咯。即係唔知道原來啲人咁慘，原來要去到咁嘅境地。你一唔堂食就個個都冇得食，冇地方食，唔係個個有 office 食，食有個要喺垃圾堆食。即係呢啲係我覺得係唔夠了解啊。咁同埋佢亦都講緊話，當然你話啊，有啲人可能會好暴力啊或者乜啊。咁但係我覺得我唔知啊，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你係有咁嘅勇氣咯。是有人是就是这样，但你有你的预备，但你是有你的责任去面对群众。 有没 有邀请过特首林郑月娥就是直接跟啲？ 我哋试过佢参选嗰阵时嘅，系啦，咁之后好多嘅嗰啲报告啊，我哋都其实每一次出报告都会同佢讲，喂，我哋都好想再倾嘅，咁佢就冇再得闲啦，就揾局长啊、政务司啊嗰啲有几个，即系张建宗都愿意见嘅，即系佢每一即系通都系一个总嘅，都见过几次嘅，系啦，咁有啲局长啦、卢志刚都落过嚟嘅，咁啊聂德权嗰啲都落过嚟嘅。咁當然佢哋有啲就覺得喂呢啲政策暫時冇得做住，或者係我哋做都要有一個時間。咁我諗喺民生問題方面咧，應該係呢兩屆政府佢願意傾多啲嘅。咁但係個問題個成效咧就一啲啲咯。咁當然我哋唔可以話佢冇做嘢嘅，比如其實呢幾年都落實咗一啲綜援有啲改革啦，同埋一啲關於低收入嘅勞工佢哋有個在職津貼啦。咁呢啲其實都有幫助嘅。只不過我哋覺得其實都唔夠徹底啊！其實因為我諗我哋積累咗個貧窮好耐啊，一直政府冇去處理啊。咁我哋要係真係要做得再大刀闊斧啲。咁但係開始政府有個心態咧，就係覺得喂，其實我已經做咗好多嘢咯喎。咁唔可以否認，佢比起以往係真係做咗好多嘢，但係比起依家累積嘅問題啊，的確真係仲爭好遠。因為之前太唔做嘢嘛。咁所以你依家係做得唔夠嘛，同埋依家啲人窮係窮嘛，所以比如疫症期間其實好多人好慘噶，又要借債，又三餐不足，即係佢根本食唔夠三餐，又周圍揾工揾唔到，咁呢啲問題都係你政府要面對。我哋講咗好耐，喂，你失業援助金啦，唔係你乜金都好啦，總之俾啲錢佢啦。咁好彩就之前咧就政府咧財有咗嘅咩 M 基金啊、關愛基金啦，亦都有個10,000啊。再有一個積春之前又批落一啲啊，咁就叫做頂住少少。咁但係其實喂，你年紀喎，即係邊個都搞唔理唔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一啲政策，政府點去好快回應呢就唔係咁容易咯。即係我諗佢哋太多重重架構啦。即係入邊亦都你唔知官員之間大家嘅合作。即係以前就聽聞過啦，比如佢話以前咧就發展局就唔坐你個房屋局嘅。咁一發展局揸住啲地，啊，嗰個就要起樓，咁嗰個話冇地起樓喎，咁你點樣去配合咧？咁呢啲都即係唔見到政府係做到啦。咁當然你點樣去改革成個政府架構？即係我都明㗎，而我哋都揾啲專家嚟傾過，即係比如政府其實今日咁複雜嘅官僚架構咧，佢有一個原因嘅，佢想防貪，佢每樣都好精細。令到你唔可以一個部門話曬事，咁啊就即係咁。但另一個壞處咧，就是當你好多嘢都好精細嘅時候咧，就變咗好慢啦，同埋各自為政啦。我搞我嗰嚿嘢，咁你依家唔喐咧，嗰人就又喐唔到。咁呢啲嘅問題，我覺得點樣又可以防貪，又唔會專權，但係亦都可以令到個架構精簡啲。我覺得呢個真係政府要諗嘅，如果唔係下下咧就好多嘢都推動唔到。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當然，如果你就算好精細，其實如果大家最終嘅目的就想搞好香港，想令到人人都有屋住，人人都有工住，人人都即係有工做，有飽飯食嘅，其實喂唔該做嘢啦，個個唔好嗰個做嗰、那個唔做，咁咪慘咯。 嗱，疫情就失業率就增加得好高啦嚇，近排啲數據又話即係好翻啲啦。我想問一下你所掌握的，即係其實而家基層一啲就業嘅問題，那個嚴重性或者個困難係咪其實比一啲數字上反出嚟？ 肯定嘅，政府嘅數據就即係最慘都係7%啦。我哋最慘就差唔多30% 嘅失業，咁啊佢嘅嗰個開工不足率咧仲低，得個幾成，即係得個幾%嘅啫。但我哋嗰個開工不足率係講到60%啊， 是真的很多人是開工，現在都還是的，就算有些餐廳開復回，他說老闆都經常叫他要放 no pay leave， 因為你餐廳也有殘疾人數嘛，他沒有那麼多都時間啦，你又打不足針的時候又不可以放夜啲，又即係唔可以食夜啲，又唔可以多啲台，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問題。咁所以我哋好多同埋有啲已經執咗啦。咁依家亦都有一啲咧，再咁搞落去咧，佢頂唔順又執。咁唔同嘅行業都有人執嘅。咁好多老細即係原本頂多幾件冇問題，依家頂多個年幾，跟住唔知仲要再等幾耐嘅時候，咁佢真係搞唔掂嘅。即係尤其啲小企咧，即係佢唔係好大嘅資本喺度同你消耗噶嘛。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其實我哋居民更加慘啦。即係有啲就做散工啦。咁佢哋話有啲做散工嗰啲仲慘，因為啲老細如果就算去請翻人都係請全，即係請一啲佢自己請開嘅。咁要你散嗰啲佢就唔會請啦。以前就請好多兼職嘅。我哋其實全盛時期好多居民咧就都有啲工開下嘅。咁但係依家咧就真係好多咧係開唔足工啊，或者一直都揾唔到嘢做啊。尤其是你可能年紀大咗啊，我哋好多嗰啲五六十啊，即係其實佢做到七十歲都可以再繼續做嘅人，就俾人哋摟咗出嚟先噶啦。第一件事，咁有啲啊要去攞綜援啦。咁嗱，呢啲政府又叫你去攞綜援啦。咁但係就第一有啲家庭真係覺得自己後生唔想攞嘅。咁佢唔想攞嘅時候想壓，同埋佢以為諗住啊下個月應該好翻啦，咁咪會啦。咁望下就即係呢個亦都有個問題啦。咁亦都有啲真係亦都試過，真係發覺啊馬死落地行啦，都去攞住先啦。我去到咧有好多嘢審理，呢樣唔合格，嗰樣唔合格，一係就拖你好耐。咁都有啲咁嘅情況嘅。咁有啲真係搞咗好耐先至搞到，所以我哋呢段時間都要做好多扶貧工作。即係我哋其實疫情期間咧，仲見得仲多人。即係我哋要做多啲好啲啲嘅去臨時救濟啊，各樣嘅問題。咁我哋都同政府提咗好多意見，即係你點樣去做多啲，點樣幫到啲人，因為真係搞唔掂，係啊。 佢有啲工作咧，而家就要打針啦嚇。打針其實你所接觸基層，即係對打針嗰樣嘢，參與程度啦。另外，他哋係咪都會有一啲好多嘅一啲其他嘅考慮？ 打針就其實有啲居民佢去揾工嗰陣時候，其實啲老細會問你有冇打足兩針。咁如果你打足兩針嘅，佢會收你先嘅。咁所以佢哋係有打針嘅壓力嘅，即係要打嘅。咁亦都有啲佢就都想翻內地，因為有探親，有啲真係有啲親友喺內地，或者有啲事啦。同埋另一個咧就係我哋其實有啲係香港人。佢咧就喺內地居住，因為平啲租，跟住佢就翻嚟香港即係做嘢。咁一封關咧，咁佢人咧就被逼要嚟香港啦。瞓街又好，住賓館又好，即係租一個床位又好，咁啊被逼咁樣。咁但係佢哋都好想快啲通關，佢哋可以自由出入，咁唔使咁貴租啊，兩邊交租啊嗰樣嘢。咁就佢哋，但係佢哋有一個憂慮嘅，的確係因為基層，你知好多都做到殘，身體好多問題嘅，咁佢哋都驚。喂，打完兩針如果死咗咁點算啊？或者殘咗點算？因為的確有啲副作用，雖然係好低，即係講緊可能零點幾嘅，即係嗰個問題。不過佢哋即係都會喂睇完之後，佢都驚喂真係有可能有咁嘅事情發生噶嘛？咁佢哋會驚我打完之後如果有事咁邊個養我屋企啊？邊個點樣啊？佢哋會有呢個憂慮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議政府就喂你不如有啲健康檢查俾人哋啦，你醫生幫我睇下佢其實佢適唔適合打。咁先去打啦，即係好多係唔放心嘅，所以有一啲仲未打㗎。咁我哋依家就揾到一啲資助，佢可以俾佢去睇下醫生檢查一下先嘅。咁等佢安心啲，咁同佢去講。咁同埋我哋覺得政府其實對於如果真係有啲打針出面問題嗰啲，佢真係要認真去睇下，即係邊啲係真係如果有啲拉更嘅，點樣可以即係幫助呢啲人？即係呢個都係緊要嘅，我哋覺得係。 基層嘅係咪都好多擔心對話，即係嗰個後遺症啊，或者嗰個保障啊？ 佢哋會㗎，佢擔心會唔會有副作用，跟住會唔會搞到佢翻唔到工？其實佢關擔心呢樣嘢。咁佢覺得我唔去打，可能我都仲翻到工嘛。我打完如果翻唔到工，我點咧？咁所以身體檢查對佢嚟講係緊要嘅，即係佢哋會安心啲。咁有醫生檢查，咁當然我哋間唔中都有啲居民講話，喂醫生話我適合打，我都覺得我唔適合打，咁我唔緊要啦。其實你唔打，只要老細唔強迫你，你過關又唔強迫嘅，咁你咪真係，如果你覺得你身體係唔適合嘅，咁咪唔好打咯。 咁但係我話如果你其實係可以打嘅，醫生覺得嘅，咁你咪去打咯。其實你係一個即係你自己健康嘅保障嘅，都同時如果你可以做到嘅，咁大家全社會就打曬針梗係好啦。咁你知呢個全世界依家都打緊針先至可以通關啊嘛。咁呢個都係一個情況。咁我哋自己覺得係俾居民自己選擇，我哋要提供一啲協助俾佢嘅。佢打唔打佢就佢自己選擇嘅嚇。咁當然你都大家都，但係佢哋都要俾佢哋知道就係其實依家嘅經濟情況係的確係咁嘅，即係全世界都係叫緊打針，即係你好難避免唔打針。咁同埋亦都睇下你自己嗰個身體狀況。所以我哋都建議政府，如果真係比如你通關係好，真係如果佢即係健康狀況打唔到嘅嗰啲，會唔會有啲即係應該有啲豁免啊，定點樣啊，要點樣處理都要諗嘅，係啊，係啊。 首先你提到即係想補充翻少少，即係講劏房問題嗰度嚇。你哋所掌握嗰個情況，即係有冇咩改善啦？另外，對上嗰段期間咧，即係政府都推出咗一啲嘅計劃啦，一啲所謂過渡性房屋啊，咁甚至一啲賓館啊，亦都揾一啲即係社會嘅一啲團體、商界咁樣去一起做啊，咁即係呢度其實做唔做到啲實質嘅嘢？ 嗱，我覺得咧，其實政府有啲地咧，佢真係始終咧係係起唔到公屋嘅，有啲真係好鬼細嘅，同埋佢好多嘅情況。咁我哋自己都有去參與，其實我哋倡議先嘅，即係我哋話喂政府你有啲地其實咧又起唔到公屋，你不如起住一啲即係臨時嘅屋俾佢哋住住先啦。因為喂話你我哋都面對現實啦，我點鬧你都好，你話你即刻一二三起樓，你都要十年可能八年啊嘛。咁喂呢十年八年啲人唔使住啊，即係已經逼到爆噶啦，啲街坊已經搞唔掂，又工資低又租金嘅，咁所以佢就政府後屘就話轉態啦，初就講話一定唔得嘅，咁啊搞搞下就後屘轉咗話肯嘅。咁肯嘅時候，佢就開始，我哋都開始同佢揾地。不過佢就話：喂，你咁你哋建議，不如你都起埋啊！咁所以我哋依家都有幾塊地，我哋都會參與，同埋有啲賓館我哋參與。因為其實我哋啲居民真係好多喺度等緊，咁所以我哋都參與去做。咁其實係難嘅，即係你要起一個就算係臨時房屋，其實我哋建議咧就應該政府咧就去做起嗰、那個，佢係房佢有房屋署有房協嘛。其實呢啲咁熟悉起樓嘅應該去起啦，咁你跟住就可以交俾社福團體去幫手管理，去俾社會服務。因為我哋自己睇咧，覺得社會房屋可以係一個扶貧嘅項目嚟嘅，因為第一你可以提供一個比較穩定嘅租約，同埋租金比較便宜，即係合適佢哋比較平嘅一個地方俾佢哋，等佢哋喺呢段時間去等公屋。咁另外你其實一班窮人喺即係叫做真係比較窮嘅人住一個地方一棟樓，你可以點樣去有啲服務去幫佢哋去逐步去脫貧，或者即係建立多啲佢哋嘅一個即係自強嘅能力啊，或者工作啊各方面嘅訓練啊，其實呢方面都係好嘅。所以我哋其實覺得最理想嘅個模式係咁樣嘅。不過當然政府就到依家都未肯啦，佢房屋局其實都派咗人逐個跟㗎啦，即係話教你點樣做啊，各樣嘢啊。咁但係其實始終係冇話你真係一個專門起樓嘅團體咁好嘅，即係佢起好先揾你去管理，其實係比較好嘅。咁我哋都同政府反映嘅，咁佢哋都話暫時政策上有啲難搞。咁我唔該你向呢個方向發展先啦，即係起碼你都要明白，其實向呢個方向發展係比較好啲嘅。咁我哋覺得其實如果係有啲荒廢嘅地可以攞出嚟，又因為真係起唔到公又起到一啲幾冇幾多好啦，你一百幾十日好，幾百日好，對居民係好啊。尤其是你市區地係好罕有，有啲公屋荒置咗好耐嘅。咁我哋覺得呢個好，不過呢個唔可以一個主要嘅政策咯。主要嘅政策你都係翻要東啲公屋。即係你要發展公屋同埋發展土地，我哋其實要預幾十年嘅土地，你先至對香港會好啲。其實依家就算有地方住嘅人買咗樓嘅人，大家都知道幾細㗎啦。其實依家有啲房屋、公屋等緊公屋嘅人咧，係因為佢咧公屋咧，其中一啲人因為公屋太細，比如有啲細路仔大咗，咁你個公屋咪好細，咁個當佢要結婚又好乜地去嘅，咁佢咪要搬出嚟又要租個劏房咯？佢又工資唔低唔高嘛？咁嘅時候，佢咪要租一個細啲嘅地方去生活咯。咁你再唔好講嗰啲家庭問題嘅嗰啲。咁所以其實佢係個房屋需求係大嘅，香港係。 咁我哋亦都真係過往係核心家庭越嚟越嗰、那個人數越嚟越少，即係其實户咧就越嚟越多，但係嗰個人咧每一户咧就時細咗嘅。咁呢啲咧其實就亦都係增加咗個土地，即係嗰個供嗰、那個供誒依需求啊。咁但係政府你點樣去令到呢啲人嘅情況去改善呢、這個都緊要。咁我哋自己有陣時覺得其實係房屋問題咧，唔單止顯示緊嗰個房屋嘅，其實都顯到一個貧窮問題嘅。有時你見農屋啊、板間房啊、啲好細嘅惡劣嘅劏房，咁點解啲人住到咁細咧？就因為佢工資唔穩定，佢嘅工資太低。即係你叫佢租個大少少嘅好啲嘅，佢真係多一兩千就多一兩千唔得噶啦。咁呢個都係問題。就算中門都係噶，我哋中門好多人都即係老人家又好，或者係一啲單親家庭又好，佢哋攞嘅工資嗰、那個收入好低。非老人家2500蚊，依家提升咗啦。之前仲衰，之前1800幾，你話租乜啊？即係你除咗租公屋先會租一個即係好嘅環境，其他出去出邊市場就咩啊？一定係租床位嚇。咁偶然可能睇下每一兩個良心要住一板間房，套房就唔使諗噶啦，即係嗰啲劏房。咁所以呢個都係你政府嘅資助都唔夠，咁佢攞住你嘅綜援都係要去住呢啲環境，跟住要等幾年公屋。老人家依家都等4-5年嘅公屋，咁啊，即係又係問題咯。咁老人家佢有陣時想快咧，政府有段時間咧就起咗一啲咧就合住屋嘅。即係一間屋入面幾個房，大家合住，咁但係又另一個問題，啲老人家打交，打到見曬血，咁所以政府依家都放棄啦，都發覺原來搞唔掂嘅，咁佢啊，即係真係每個人都想要獨立嘅居所嘅，因為你執共用廁所、廚房難講，同埋有陣時老人家有好多唔同嘅佢嘅身體問題啊，佢嘅脾性嘅問題啊，所以其實都係要有啲獨立嘅，即係廁所啊、廚房等佢哋自己用。只不過可能你，我自己覺得係，如果係老人家嗰啲，你係只係有啲可能配套嘅社工啊，或者一啲服務員可以幫下佢哋平時。咁你唔好強迫佢一定要共居得㗎，咁好難搞噶嘛，又會係，即係呢個都係我哋要考慮嗰個情況咯，會係。 貧窮問題即係都傾咗好多好多十年啦，真係社區組織協會亦都係喺啲問題嗰度，其實即係做咗好多十年嘅工作。過去其實當傾到呢啲問題咧，都會有啲提法，就係話即係所謂養懶人啊、福利主義啊，就係、是、要幫佢係去點樣捉魚，唔係俾魚改魚。咁即係呢啲概念嘅問題，就係去到尾都係所謂驚。即係有所謂福利主義啊等等問題，呢啲概念其實一有冇你覺得社會上有冇一啲轉變咧？二就係話係咪都其實係令到即係呢啲處理或者解決貧窮問題嘅時候，一啲拖住諗法、拖住手腳嘅一啲嘅掣肘咧？其實 會有㗎，你知好多商家都係咁講㗎嘛。咁但係我哋睇翻數據啦，我覺得係即係你講乜都好，咁你話會唔會有懶人咧？我覺得實會有懶人嘅，即個問題係好少嘅懶人，同埋嗰種懶人佢係咩問題咧？即係呢個咁，但係其實呢啲係好極少數嘅人啊。即係大部分人我見到嘅，我大部分人見到嘅就係佢好想自己揾嘢做，佢想靠自己揾翻佢自己嘅生活翻嚟嘅。我哋見到嘅，我哋好多人窮到窿咧，佢都唔去攞綜援嘅。佢好想靠自己睇下冇辦法，又聽日揾到份工，後日會揾到份工。佢有啲真係同親友借到盡曬，佢都希望唔需要攞綜援。好多人好抗拒攞綜援嘅，其實。咁你見其實就算扶貧委員會嘅數據嘅貧窮報告都見到，其實最窮嗰班咧就係冇攞綜援嗰班，即係有班好窮嘅人，佢都唔去攞。其實佢係足夠去攞一啲補貼或者各樣嘢。咁呢啲係點解咧？就因為好多人都係咁講嘛。咁佢都好驚俾人咁講嘛。同埋亦都你見到亦都真係好多人係好有嗰種自力更生嘅精神嘅，佢真係好想嘅嚇。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見到嘅現實嘅。咁同埋你就算你疫症期間，你知幾多人失業㗎啦？幾十萬人失業，最後幾多人攞綜援啊？得萬幾個。咁就係因為佢哋好多人都係想頂住自己去做。我哋都提嘅就係話，你其實可以多啲再培訓嘅課程啊。咁再培訓嗰其實呢幾年都有改咗好多嘢嘅，即係比如一年可以讀幾個課程啊。咁最近疫情期間亦都提高個津貼，不過我哋覺得個津貼都其實太低。第二就疫情期間就好多時停課。 又冇得辦，咁啊個個咧坐曬屋企，又冇得學嘢，又冇收入，呢個都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即係覺得呢方面其實政府可以諗多啲嘅。咁呢幾年你可以咁講，其實政府都有好多嘢好肯去做，但係就總係梗係覺得咧，其實你可以再去呢步，佢就梗係唔知去到呢一步咧就停咗啦。咁我哋覺得可以有啲嘢你其實可以做得再好啲嘅，即係比如再培訓，其實你做得多啲，甚至你俾一啲津貼佢，俾多啲佢，佢可以第一，佢當佢讀緊書嘅時候，佢可以養到夠家。第二就係佢讀咗出嚟，其實你嘅社會咪多一個人才咯。你唔使又話配錯配，佢又唔啱技巧又咩咁，咁呢個咪容易啲，佢揾工第時又容易啲。咁你咪唔使長貧難顧咯，你只係顧住佢呢兩個月嘅貧。即係搞掂佢，跟住佢之後，佢會個技能各樣嘢都會好啲嘛。咁但係好多就係佢可能過唔到呢兩個月，係咁拖係咁拖嘛，一陣間又欠人債，一陣間又跌各樣嘢，跟住情緒家庭問題就好多嘢一齊嚟㗎啦。咁所以我覺得政府要睇下呢幾方面嘅情況咯，會係。 是啊，社會話特別可能一啲商界，即係對呢啲諗法，你覺得有冇咩轉變？ 其實呢我們都接觸有些商界呢，其實有些商界的人都講好話都很肯參與的，其實這幾年因為社聯又呼籲一些即叫做商界顯關懷那些啦，那開始都很多商界參與的，那有些商界其實我們都見到他們真的 有出力的出心的，那去的那當然，但也都大家有個想法的，都會覺得喂做咩政府收咗咁多税唔做嘢啊，即大家都有咁嘅諗法嘅。咁所以就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商界點樣，其實我覺得除咗佢哋自己做一啲慈善啊參與之外，其實有幾樣嘢覺得商界好，如果佢哋肯做多啲嘅，其中一樣嘢最低工資有能力嗰啲可唔可以提高啲啊。第二就係話嗰個利得税有能力嗰啲可唔可以俾多啲，我覺得在個政策上，如果商界都可以跟政府去配合呢，那就非常好了。 嗯。 那我真的會廣泛一點去幫到的那個居民的。 嗯。 那當然有些商界就我交多啲税，政府去了哪先。 嗯。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幾方面大家都要改進的。即是其實政府你都要被人看到喂 你收了啲錢有沒有用得其所。即是是不是真的很有效地去幫到人，即是好像正如他上次給保就業計劃。咁系唔系嘅人都可以申請嘅，因為佢話佢貪方便，覺得去行政方便啲，所以邊個都可以申請。即係嗰個咧賺到笑嘅嗰人咧都可以申請。咁呢啲咪一個問題嚟嘅咯？即係你即係好多人就喂，我話冇飯食，你又俾幾億人哋嚇、啊，即係呢啲其實政府要避免咯。即係有啲嘢你即係你就算你話行政上要審批，咁你可以好簡化嘅啫嘛。即係好似 M 基金，我哋夠你咪揾曬 NGO 又去做去批啊各樣嘢啊，咁我哋都好快批咗㗎。咁你睇你信唔信佢啫嘛？你話我冇有人呃咧，我相信唔會冇人嘅，只不過嗰啲係好少嘅人咯。其實你睇香港人，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好自覺嘅，佢哋係好自覺，好想靠自己，亦都唔想多攞嘢嘅。咁嗰啲你比如就算中門呢咁多年你搵膽樣嘅人係極少㗎。即係我哋冇係為咗幾嗰個嘅情況你就去唔做嘢㗎嘛。即係我覺得呢個政府都要去諗嗰個情況囉，會係。 你哋推動一啲政策，曾經你都提到啦，會上即係直接約一啲官員啦咁。咁但係社會裏面始終即係立法會或者個議會係一個即係選出嚟嘅一個都係代表民意嘅。咁其實議會嗰個功能，特別你而家落去選舉，可能嚇即係都好多人擔心得翻一把聲音嚇，所謂建制聲音嚇，所謂即係反對啊制衡嘅聲音會弱咗。呢、這個其實對你哋去推動一啲政策，會唔會有啲負面嘅影響？會更加難啊？會唔會其實？ 嗱，我對於推動政策係咪一定有負面影響，我就唔敢講。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選舉梗係一定係廣泛啲，即係多民意去代表係好嘅，同埋唔同嘅聲音係好嘅。因為其實人都有惰性嘅，如果你有反對派喺度，即係鞭策你係好嘅。我自己覺得係嘅，即係唔同嘅意見，大家最緊要合理，即係理性嘅啫，即係唔好粗言穢語，又唔好 即係攻擊啊，大家講意見，我覺得係應該，而政府亦都應該要有咁嘅胸襟嘅。佢亦都應該希望聽多啲唔同嘅新嘅意見啊，各樣嘢，我自己覺得係。咁但係係咪一把聲音就等於會影響民生呢？我唔敢咁講。因為呢，如果有時的確你長官意志佢真係肯做嘢呢，唔出奇，佢最緊要佢肯唔肯嘅。咁但係我可以咁講嘅就係話，你多啲嘅即係唔同嘅意見呢，係會係令到嗰、那個可能嗰個改革或者嗰個嘅政策會有多啲嘅新嘅諗法。我自己覺得係。咁我覺得兩樣嘢就冇衝突嘅。咁但係我自己當然係希望有多啲嘅聲音啦。咁但係當然亦都你可以咁講，以往嘅民主派呢亦都真係呢喺民生問題上呢，佢亦都有段時間的確真係著墨唔多嘅。佢哋有陣時都關注咗一個民主嘅制度嘅。但我自己覺得民主制度嘅發展同埋民生嘅發展應該冇衝突，應該可以同時做嘅。咁覺得呢個都係緊要嘅。咁甚至可能有一啲即係真係有啲所謂本土派呢亦都真係好反對一啲民生嘅問題都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社會人士都要多啲去討論，究竟我覺得喺民生問題上希望唔好用嗰個政見呀去講呀。即係甚至有啲人可能講話你只係顧住食飯，你唔理人哋嗰啲有咩民主制度。咁可能有啲居民就會咁，你民主制度完之後我冇飯食呢，即係我都要食飯先去搞到嗰樣嘢。咁我覺得其實食飯每人都需要嘅，即係唔好用嗰個政見去講，大家不如真係切實啲個社會，我哋嗰個扶貧嗰樣嘢應該點去做，咁點樣先至做個政策先至為之好。咁我覺得係無論民主派也好或者建制派也好，我都希望佢哋用呢個出發去做嘢，咁你先至真係去幫到啲居民，即係去解決問題，我同埋我哋先可以建立一啲制度。咁過往嘅印象就建制派呢就對於民主制度就好驚嘅，對於民生呢就比較容易啲去做嘅。咁但係佢哋係咪做得可以到位呢，係咪做得好呢，唔知嘅。咁我哋都要睇佢個情況係咪真係會做到啊。因為其實另一個都有好多，除咗民主派啦，另一個就商界啦。咁究竟即係大家點樣平衡嘅利益啦？即係我哋比如保就業，我哋都唔反對你保老細嘅，因為有啲都真係好慘啊！咁佢執咗粒，你都冇嘢做啦。所以我哋話喂，我哋唔反對你保老細㗎，你咪俾佢咯，即係慘嗰啲咪俾佢咯。但唔該，你都俾下啲員工啦。即係有啲老細咁，佢真係唔俾，咁你點咧？佢話佢我都就嚟執啊嘛，我梗係即係咁。另外嗰啲員工咧，所以我哋覺得商界你的確係要理嘅，但係你唔可以理到完全唔理民生咯。即係你都要有個平衡嘅政策，有個即係嘅措施，令到大家都可以，即係起碼你有應得嘅權益啊，各樣嘢，我哋覺得呢個係緊要。係你一面倒其實都唔好嘅。 成個大個社會環境啊，即係一路都有所謂講話，即係好分化啊，好對立啊，兩元啊，一係就黃，一係就藍啊咁樣。譬如你哋係做基層嘅，其實點樣去？點樣去揾自己個位置，或者係即係受會唔都唔會會唔會受咗即係呢種咁樣嘅政治 我哋自己，其實就冇定位自己係咩顏色嘅。我哋自己定位就係我哋關注基層嘅權益，佢哋即係係咪一啲喺香港社會努力嘅人，其實佢有冇合理嘅制度？我哋關心嗰、那個即係基層嘅權益咧，關心其實我哋社會有冇合理公平嘅制度，我哋會關心呢樣嘢。咁至於邊一邊呢，我哋只係監察佢哋，尤其喺政治上面。其實我哋係每一次邀請呢，我哋都係邊個黨派呢，我哋都一起邀請嘅。比如特首選舉呢，就邊個參選人我哋都邀請，只係爭在佢嚟唔嚟啫。佢唔嚟咁就冇得講啦。咁即係我哋會係咁樣處理囉。即係我哋希望我哋站立喺呢個基層，喺民權嗰方面去做嘢嘅。就我哋唔係話偏幫邊一個嘅。咁我哋個我，但我哋希望個社會係向一個多元化民主，但我哋都希望大家無論邊個黨派都好咧，當你去講一啲事實嘅問題嘅時候，你係諗下呢樣嘢對於成個社會或者對於個基層係咪真係有好嘅，係咪公平嘅？即係比如佢哋好多人批評呢幾年啦，好多人批評我哋做新移民啦。甚至本土派有時候點名話我哋啦，甚至係會夠攻擊我哋啦個會啦嚇。咁但係我哋講嘅就係、是、喂，新移民其實好多係香港人，好多基層嘅老婆喎，佢嘅先生啊，佢嘅仔女喎、啊。 佢哋其實都係同香港人好關聯嘅喎。咁當然佢哋就話，因為佢係大陸嚟嘅，所以佢可能係間諜嘅，或者佢係中國。咁我覺得你咁樣講真係搞唔掂嘅，會係。咁但係其實佢哋嚟香港，好多人好踏實，我哋見到佢哋好踏實去揾工，好踏實地照顧家庭。咁我覺得你咁樣講就唔公平咯。即係我哋就覺得呢方面就應該係大家要公平啲去睇。咁你話會唔會有啲新移民誒唔識香港習慣嘅好多，即係你睇唔順眼嘅地方梗有啦。其實香港人都有俾人睇唔順眼嘅地方㗎，以前香港人都俾人笑㗎。但我覺得就大家要多啲去睇多啲睇闊啲。其實佢哋嚟到香港係為咗家庭團聚。佢咁你話哦，點解你唔去大灣區團聚？有啲人講嘛。咁我心諗點解佢要去？因為佢同佢一個香港大陸太太，你就唔使去咧。即其實大家自由選擇嘅啫嘛。咁其實冇噶，好多我哋啲居民點解選擇喺香港，就係話的確香港係經濟好啲嘛，的確香港係環境自由啲嘛，佢亦都真係住慣咗香港。其實今日內地嗰個配偶就你啫嘛，因為你香港個配偶話我老阿媽都喺度，我唔想翻去，咁佢想喺啲香港。其實嚟香港嗰個係辛苦噶，咁我亦都見過，亦都真係有啲人好掙扎嘅，佢好想老公翻去，老公又唔制。咁大家就好多嘅即係。問題啊都有嘅，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另一個，即係一啲中港婚姻佢哋啲家庭佢自己都要面對嘅矛盾選擇啦。究竟要喺香港好定喺內地好？再加埋依家咁多攻擊嘅時候，的確有啲人其實佢係嚟咗都翻咗去噶，佢真係頂唔順香港。因為佢發覺原來哇啲香港人都唔歡迎你嘅。咁第二就係話，其實可能佢喺內地佢自己都即係仲有其他嘢佢好去發展啊，各樣都有嘅。咁或者係佢即係有多其他嘅問題啊，各樣都係要有。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佢哋留喺度嗰啲，其實佢哋好多係自己靠自己做嘢嘅，因為你睇到個數據噶嘛，嚇，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唔係講大話，完全嘅睇到嘅數據嚟噶嘛，係啊。 好多好多有種咁樣嘅觀感，就係即係而家香港一啲基層問題同新移民問題。好像是一個等號咁樣，有幾大程度呢？其實呢個 嗱，如果我哋睇翻嗰個政府嘅數據咧，其實如果係老人家貧窮係佔咗好大部分嘅，咁老人家貧窮係犀利嘅。咁而老人家呢啲根本就絕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嘅，因為新移民嚟香港係老人家係極少嘅，即係每一年嘅數字係極低嘅嚇。咁另一個咧就係話我哋見到一啲家庭啦嚇。咁新移民嗰個貧窮率係高啲嘅，比起香港人的確，香港人大概20% 嘛，咁新移民係大概30%嘅，咁但係我哋見到佢哋每一年嘅貧窮率咧係跌緊嘅，即係話佢哋嗰個自力更生嘅能力越強嘅，嚇嗰啲脫貧嘅叫做我哋都高嘅，咁我哋亦都睇翻，比如住劏房啊、農屋嘅嗰啲數據咧。如果是講緊佢係未夠七年啦，新移民嗰啲嘅成員咧，大概25%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主力都係香港本土，即係自己其實係嗰個貧窮問題。其實喺殖民地開始都已經係有噶啦，嗰個貧窮人口貧窮問題一直都係喺累積落嚟。因為其實由殖民地至到依家嗰個政府都唔係好多大多富富嘅政策去。幫一啲貧窮嘅人，只不過後嚟因為比如97金融風暴啊、沙士啊，就令同埋我哋冇最低工資噶嘛，2011年先有最低工資，仲要一個係大家叫做咩妥協出嚟嘅嗰個數字都唔知道，都根本就係唔可以即係足夠佢嘅生活嘅數字嘅時候，咁可以想像到其實好多人窮咗好耐，因為嗰個政策嘅唔公平，好多嘅情況。咁根本就政府幾屆嘅政府都未係真係好可以處理得呢啲問題啊！有啲就唔處理啦，俾曾蔭權佢覺得喂貧富懸殊不嬲都係全世界都有噶啦，即係有咩好講啊？即係一定係必然存在一個社會，但係我諗我哋嘅問題就話差距係咪一定要咁遠咧？係啦，即係我哋可唔可以收細啲咧？即係你我哋的確係貧富差距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嘅喎。我哋喺聯合國嗰個名單入面咧，喺嗰個我哋叫做係發展咗嘅地區嚟噶嘛，我哋唔排低一就排第三，讀書咁叻就好咯。但你唔係嘛，你講緊貧富懸殊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如果我哋嗰個 GDP 咁犀利嘅時候，其實你係真係要諗下點樣去幫下呢啲即係窮嘅人。 咁有啲咁咪老人家，你唔係咁咪咁努唔努力啫？佢六七十啦，你仲叫佢點努力啫？你咁咪佢努力都唔請你，咁佢真係冇辦法嘅。佢就辛苦咗大半世，又你知我哋又冇退休金，咁咪強積金又唔係以往又冇得供，供啊跟住你到佢就嚟老嗰陣時，供嗰陣時亦都好少，咁咪都真係唔夠養老，咁佢咪真係要攞綜援咯。是咪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问题嚟噶嘛？咁我哋都要面对嘅。咁另一个就系有啲劳工佢真系以往真系我哋读书唔系想读有得读噶喎。我哋到咗2008年先至有呢个中高中嘅免费教育，到之前都仲系读足中三，你就要俾人15%嘅人要淘汰。即是他不是不想读的，我们免费教育都是1971年才有的，即是有些旧的年代的老人家他真的想读书没得读的嘛，那这些你怎么不帮他，你家里那层楼可能他起的，即是我想这个我们都要了解那个历史发展的，即是这些都是一些他们即是香港大家一起建设的嘛，那老人家你没人不帮的，那你怎么令到他们生活得好一点呢？不要说老了来住农屋呗。即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要去考慮嘅問題。咁依家有啲基層嘅勞工啲細路仔，佢都無辜噶。佢唔邊個唔想做李嘉誠嘅仔先，係咪先？咁但係佢係一個基層嘅，咁亦都有啲講到話你窮你就唔好生啦咁樣。咁其實窮都唔等於佢唔可以生噶嘛。其實只不過佢經濟困難啲，但係佢可能佢俾好多愛心佢咧。佢亦都講真，好多家庭佢唔係要求你去。俾錢佢，其實好多家庭啊，只係話：喂，你教育嗰度可唔可以平？即係收，即係嗰啲珠寶啊，各樣嘢可唔可以唔好咁多項目咧？即係比如話，我唔學嘢都唔緊要，你唔好叫我又要強迫咪十般武藝啊，又要文，又要咩藝，又要學琴，又要乜啊？其實學校要求㗎，因為我哋嘅教育發展到係要一啲嘅全能教育啊嘛。我租金你可唔可以唔咁貴咧？即係佢意思，即係我其實靠自己。我希望俾到呢啲開支，但係佢真係佢嘅工資追唔到你嘅開支嘛？教育開支同埋嗰個房屋開支係佢哋冇辦法控制嘅。佢可以自己去做到十幾個鐘，希望可以養到一頭家。但係你咧嗰個教育開支就係咁加，咁你真係好無奈嘅做窮人。所以我哋好多街坊其實已經俾人打擊到咧，真係冇曬嘢講啊！你問佢可以點咧？佢真係覺得咁可以點咧？嚇咁啊捱咯，自己係。其实我自己睇住同佢哋咁多年，我觉得我系好欣赏佢哋，即系因为佢哋喺好困难嘅时候，好绝望嘅时候，都仲系好坚持去翻工，好坚持去自己生活。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应该欣赏嘅。其实佢哋只系想大家尊重佢，同埋唔好再增加咁多收费。即系佢意思，喂，我唔系求你俾钱我啊，你唔好再加咁多，即系你有个政策去平衡先得咯，应该系。 首先提到即系新移民嗰个问题，其实同中港嗰、那个即系政治上嗰啲矛盾啊，而家即系仲一国两制啊，好多嘅一啲嘅矛盾落去咧，会唔会即系啲问题会更加难去，即系或者嗰个冲突会持续落去？另外，你哋处理呢啲议题嘅时候咧，会更加困难嘅咯？ 会嘅，我觉得有啲。其实过往我觉得有啲即系人士啦，佢哋有啲捞埋一齐讲嘅。第一就可能对于内地嗰个政治嘅处理，即系比有啲政治犯啊嗰样嘢嘅不满啦吓。另外对于内地一啲可能有啲品质嘅问题啦，比如起楼又好，或者系啲食物嘅质素嗰啲爆发嗰啲问题，佢哋已经有好差嘅印象。咁所以对内地系有差印象嘅，佢哋系。咁所以就将呢啲嘢就摆落去新移民度。咁第二個，我亦的確我哋好多自由行，同埋有啲雙非喺度生細路仔。咁但係呢啲政策其實都係政府去做噶嘛。咁而人嚟人多增路啦，增鋪頭啦，好多嘢啦。咁佢哋即係好多人，其實生活上我都明白嘅。有啲你要住嗰啲區嘅咧，真係佢話長龍排長咗啦，你搭車多人咗啦，甚至真係可能有人拖肩會撞親你啦。咁過關可能有多人啦，咁其實大家好面對好多生活嘅不便，但政府似乎就冇針對，即係冇去疏導啊。點樣去及時去處理？其實呢啲如果佢嚟購物或者點樣，你交通各樣嘢你要諗噶嘛嚇。 咁甚至你生非生細路仔，係咪咁樣任佢嚟生，任佢嚟點樣咧？佢嚟生，咁你係咪要登記咧？比依家你都唔知啲生非咁走曬邊嘅，咁幾多人嚟香港，幾時唔嚟香港？即係咁呢啲都唔知噶。咁所以你有段時間佢一翻嚟翻學，爆曬成個北區，咁咧香港人揾唔到學校喎，咁佢唔嬲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其實政府可以做得好啲嘅，你咪要求佢登記咯。你幾時要嚟讀書？跟住我咪增加學位咯。你嗰啲我哋的確係噶，佢有陣時有段時間係幫咗一啲荒廢嘅學校殺校噶，咁啊變咗令到啲學校唔使。我哋有段時間北區嘅啲老師係要翻去內地咧派傳單啊，招嚟招生啊，先生存到嘅。咁到依到咗一段時間咧，就依家咧就爆曬。咁但係其實你見到政府真係非常之佢非常之 free 嘅，真係即係自由，你中意點都得。咁但你發覺呢啲嘢有陣時你都真係要有啲登記啊，有啲制度去調理順佢去管理佢噶嘛。咁冇嘅時候咪慘咯。咁佢咪等你自己度打交咯。咁呢個政府係做得唔好嘅喎呢樣嘢。 呢個幾大程度係令到所謂即係有所謂反中嘅情緒啊咁樣。 我覺得都有一啲嘅。咁但系我自己覺得咧，就算係咁，都唔等於你要去到好極盡，你要即系要覺得個新移民都係衰，跟住我要去抨擊佢哋，跟住話咩單程證嚟親好似十惡不赦咁樣，亦都唔應該去即系去抹黑咯，因為佢抹黑嘅講到好似個個新移民嚟到咧就係攞綜援啊，攞公屋啊，蝗蟲啊，咁我俾人封為皇太后啦嚇。咁我初初唔知嘅，系嗰啲我哋啲朋友话，喂，你知唔知俾人咁讲？咁我自己觉得系，我明白有啲人佢真系，即系好多面对好多情况系，咁但系我觉得系都要正确啲去面对，咁而政府亦都要及早去做。我觉得政府的确喺个政策上咧冇啊，佢冇做任何嘢，咁啊成日叫人哋要忍耐忍耐，咁你好难噶嘛，你咪去忍，你自己去排一队，你自己同人逼下。即呢個都係一個問題，你要諗嘅。即我覺得有個電台都喺度訪問我講話，喂，咁我哋其實自由行使咪控制一人啊？我覺得真係都要嘅。咁正如單程證其實都有控制人數嘅，每一日150啊嘛，其實我哋批唔足嘅。咁自由行你都要諗下佢嚟到有冇地方住噶嘛？你起唔夠酒店，唔夠賓館，你又唔夠地，唔夠樣嘅時候，你都要有個疏導人潮，你要同內地傾。其實我哋日本人淨可以簽幾多咧？幾多人可以過境咧？都要諗噶嘛。因為你諗下，我哋以往咧，其實我哋原本係通常千幾萬遊客，多咗五六千萬喎，每一年，簡直100年嘅單程證都冇批咁多啊！即係我諗呢個，我哋要知道嗰個龐大嘅情況係的確係。咁我覺得係我哋係要歡迎旅客。但你點樣處理得好啲？其實如果你搞到其實啲人又好憎恨佢，跟住用啲行為，你知道有啲試過又拍片又乜，連細路仔佢都要針對嘅，即係又過咗籠咯。即係嗰啲反對嘅人又過咗籠。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去同政府反映各樣嘢，但你唔好去傷害啲遊客。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唔啱嘅。咁而遊客的確需要有啲人真係亦都需要有啲。即係可能我哋叫做 orientation 啦，等佢知道啊，其實香港嘅唔同嘅情況啊，其實都要俾佢知嘅，同埋亦都有啲即係點樣去安排啲 quota， 我覺得都要諗嘅，因為好唔同情況嘅，因為你一開始嘅時候真係多人嘅時候，你真係應付唔到，你咁你可以講話香港應付唔到啊，係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好啊，今日好多謝阿孫毅生，我哋傾咗都有四五十分鐘嚇。咁啊，民生好多問題可能都要長期存在，即係或者我哋過一段時間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嚇。 好啊，好啊， 唔該曬， 唔該曬， 拜拜， 好好， 拜拜。